回到过去，试着把你在外面羞怯的脸带入一点自己，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，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，放下假借的主意，这层回报的更紧，这样我留不住爱不来的记忆，想回到过去， 回不去是真相，珍惜是一个好话题，但珍惜只在此刻，不论多难熬的此刻。 是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，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，单纯的多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保留，傻瓜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，想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

为什么我忘记这个人呢？我感觉要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试着去忘记啊，而是一直在怀念，在期待，在做梦。你可以去欣赏和深思那些忘不掉的，不能忘的，只要把它放在心里面，占据一个位置，但是不要全部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，阿木。 快乐，爱你因为你让我懂得想念的滋味，亲爱的，我承认你是我不二的爱。有时候风太急，春天也落叶小心，我将你伤得太苦太沉重，亲爱的，我想你，乖乖归来，我生怕爱在我的心中早已坚定不移。呼呼呼，伤得太苦太沉重，亲爱的，我